手里的酒。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，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？如果有教授，我一定要努力修。李克呀，快为我加油！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？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我专心的念头呀。都清楚啦，九十九次我爱他，少了眼皮会乱眨，要他流行点改变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，一句不差，九十九次我爱他，少了头发会翻叉，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，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。加油！我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？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不专心的念头呀都清楚啦，九十九次我爱他，少了眼皮会乱眨，要他能心电感应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。一句不差，九十九次我爱他，少了头发会翻叉，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，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。

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离在天边，想你时离在眼前，想你时离在脑海，想你时离在心田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画一个交叉，变出山字色彩。

FM 969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永远彼此承诺，彼此曾经

说不出口的誓言。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，找不到你的视线。谁愿意

前世就已经深爱过了，讲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。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肯定前世就已经深爱过了，讲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。